今日是2021年的9月29号，是快必被还押的第386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日呢就是快必的屋企人去探访的，同平时一样，抽完纪念照顾完他的日常呢，就匆匆去登记处了。他们9点9到达，大概15分钟左右呢就可以入去这个探访等候室。人又不算好多喎，今日排队入咗一啲鱿鱼丝啦、朱古力嘅零食俾阿快必，10点9个字呢就听到叫 number 啦，总共都系1个钟头3个字，嗱其实算系程序正常㗎啦，好 ok 㗎啦。今日快必呢就喺5号窗嘅，佢今日呢竟然企定定带住 sweet sweet 嘅笑容啦，喺窗口望住屋企人行入嚟嘅。探访间船员入面嘅位置呢系比较局促㗎喎，但系呢个5号窗呢头顶啱啱有个风口，目测就是每隔几个位咧都会有一个风口位置嘅，但是个风口咧就超劲，好鬼大风嘅，咁啊空气可以流通啲啦，唔会系咁飙汗啦，不过有辣又唔辣嘅，因为快必话咧嗰个位系大风到咧吹到头都痛嘅，咁啊究竟飙汗好定系头痛惨咧？咁啊有冇得唔飙汗啊又唔头痛嘅咧？唉，难搞。陈日君书记咧，琴日就去探过船员嘅，当然咧就要同阿快必讲到啦。佢同阿书记讲之前，佢话入嘅两本书咧都仲未收到，就系杜斯托也夫斯基嘅《罪与罚》同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们》，可能佢嗰本书太厚啊，就未检查完。有人就话咧睇呢个《卡拉马佐夫兄弟们》咧，唔同时期咧就会有唔同嘅体验同埋得着嘅。咁啊，快必佢觉得咧，查实每本书啊，你喺唔同嘅时间睇，都有唔同嘅体验同埋心得嘅。船上面咧，只系希望同埋最紧要有得睇嘅啫。希望本书咧就唔会俾人弹翻转头啦。屋企人就话俾快必知咧，今日又入咗零食俾佢啊。快必就话虽然天气开始就冇咁热啦，但系可能咧佢间房咧就系西斜嘅关系，相当高温嘅。咁啊，搞到有啲未食完嘅鱼皮花生啦，同埋 M&M 嘅花生咧，都有啲油溢味嘅。咁啊，嘴尖又嘴刁嘅快必咧，都要无奈咁样送走佢哋啦。最惨就系咧，黐顺丰做嘢啊，赚翻嚟嘅钱买咗几盒麦精饮下啦。上星期饮完一盒之后咧，唉，个肚有啲唔妥喎。咁相信咧，因为船舱入边实在太热嘅缘故啦。咁屋企人就话：喂，你有啲咩好食咧，就快啲食咗佢，唔好等喺度。如果唔系咧，俾人哋告你私藏违禁品添啊！唉，咁啊，拗教啦。上星期快必咧同屋企人讲咧，喺船上面做健康检查，自己嘅血压同埋心跳咧都好靓仔。但系有朋友就留言话啦：喂，如果你血压吓上压135，下压88咧，查实系超标嘅。屋企人亦都有啲紧张啊，咁啊向阿护士姐姐查询啦。护士姐姐就话咧，要睇佢究竟系食饱饭做啊，定系运动员咧先去量血压咧。咁下个礼拜咧就会有医生朋友探访嘅，到时再叫佢隔住块玻璃诊断下啦吓。咁啊过几日10月1号咧就系假期嚟嘅，快必话记得系众乐教会成立10周年。10月2号夜晚6点咧，大卫牧师亦都会喺众乐借用嘅九龙幼灵堂嗰度讲道嘅。呢一个系动物崇拜吓。10月10号咧就众乐教会咧10周年嘅第二个周日啦。咁啊有冇庆祝活动咧？咁啊快必话，假如自己喺外边咧，一定会去讲道嘅，仲会带埋纪念去添。咁啊提起呢个10月10号啦。有睇历史嘅就知道系呢个辛亥革命嘅纪念日咧，但系快必话革命嘅讲法咧太过颠覆国家啦，大家千祈唔好庆祝。不过嗰日咧就系香港的女儿妹姐梅艳芳嘅生忌，咁啊点都要纪念下嘅系咪先？快必就话啦，今朝食嘅早餐咧就系素食嚟嘅，炒银针粉啦。啊，虽然佢一向咧就麻麻地嘅啫，银针粉啦，嫌佢有啲硬啊。但系今日大厨咧非常之好，记得。是终于记得加这个辣油啊，哇简直是味蕾大爆炸，正。加上鸡尾包呢就返咗去以前嘅水准啦，上次有啲甩碌啊嘛。咁令到佢今次呢喺船上面嘅孤独美食家呢个身份呢就可以返嚟啦。今朝早食早餐呢食得好开心嘅。佢话食一个靓早餐呢可以令船员呢开心一个上昼，跟住又期待食埋 lunch 同埋 dinner， 轻轻松松呢唔使谂咁多嘢嘛。上星期咧，快必睇报纸见到塔利班自己咧就吹嘘啊，话自己哎，我好开明噶，系我会俾阿富汗嘅国民咧睇电视啦，系又会俾佢哋用电话啦。但系咧，佢哋就会恢复咧将偷嘢嘅人截肢，亦都会当众枪决罪犯嘅。咁啊，快必话自己睇到之后咧就笑咗啦吓， 觉得塔利班佢哋实在系太文明啦。正如佢哋话斋啦，西方各国啊，千祈唔好批评塔利班嘅内政啊，因为塔利班我哋好有口德，我哋冇批评过其他国家嘅。唉，呢、這个讲法咧，实在太有道理啦。所以中共先至会同你咁 friend 底嘅，真系好值得大家开怀欢笑下嘅。计时器系一个无情嘅设备嚟噶，睇住得翻两分钟左右，快必咧又同屋企人玩呢个简谱古歌仔游戏啦。呢一首歌嘅歌词系快必喺港大嘅中文系嘅师兄阿直爷嘅作品嚟嘅，情深款款，周华健嘅《浓情化不开》。我不懂爱，有谁会更懂得爱？我不心痛，有谁会更加心痛？我珍惜你，你亦要珍惜你自己。啊，咁佢哋嘅歌声就梗系粤语啦。mon 住录音嘅惩教职员，相信都听出耳油啊。下次再唱过咧。还押超过一年啦，感谢好多朋友一路以嚟写信俾阿快必，收到你哋嘅来信咧，对佢嚟讲系好大嘅支持同埋鼓励嚟嘅。所以大家。继续写啦，来信可以寄去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，大家想写信俾师叔亦都可以寄去呢一个地址㗎。除咗 35+ 案呢，快必仲孭住14条嘅文字狱嘅控罪啊，佢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超过一年，诉讼之旅长路漫漫，需要大家继续支持。快啲 subscribe 快必嘅 patron， 多啲 share 出去。喂，仲有喺赤柱嘅师叔啊，佢嘅 patron 大家都要撑㗎。多谢晒，喂唔该，今日倾到呢度先，听日再见。